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就当饭食。是咪录緊音㗎啦，花生嘅当饭食，郁文就挺扑直啊，我成日记得呢句嘅。今日就其实唔系讲佢，只不过就突然间有感啫，咁就咁啦，我就流感个感，咁所以呢今日呢系感冒大病上阵嘅。如果把声唔系好入咪呢，就麻烦各位大家呢就原谅一下小弟。咁今日为免传染其他人呢，亦都冇请嘉宾上嚟，即系只不过阿昌呢就呢排好似俾个老细捽得好犀利，咁所以啲放工时间呢都系夹唔捻到啊，咁所以请唔到嘉宾啊，昌未放工呢就唯有自己单拖上阵。今日呢就好可能呢时间呢就比较就唔足嘅，因为点解呢医生里面捻睇两个礼拜病足两次，咁呢你见我今日即系呢件黄金战衣呢，就是小弟当年呢去英国读书的时候披甲上阵，就是呢件嘢。即是话说呢件嘢已经是买了20年了。咁但是呢都是无奈今日都要即是笠返正嘅直情，因为呢件是长褛嚟嘅，即基本上是羽绒被咁样，就是都要带即是穿返呢件嘢出街，咁即是呢一排天气呢就大家小心啦。咁呢又话说呢基本上我10岁以后呢都唔着长袖衫长裤瞓觉。但系咧，礼拜六都死死地气走出去咧，就想买啲长袖衫、长裤，因为咧，实际上咧瘦咗系亏咗噶，咁样亏咗顶唔顺，要买啲咁咩衫嚟瞓觉。咁就系、是，原来一出到市，即系一出到街咧，原来系即系人哋好憎嗰啲咧，即系尤其是欧阳英杰最憎嗰啲 Uniqlo 咧，嗰地方已经系最俾你 accessible 去买一啲 essential wear， 即系衫裤、底衫裤啊，屋企着嗰啲嘢啊。咁原来发觉呢所谓嗰啲叫长袖 hit 踢啊，原来已经系卖晒断市㗎喇。即係可能因为屯门系近深圳湾口岸嘅关系啦，咁当然系好多人就即係好多游客就过嚟买嘢买返大陆啦。咁个问题就係话当你想买件长袖衫瞓下觉，唔想买件长袖底衫过下活呢，原来啲大陆佬呢都系唔撚同你死过。即係佢要将你啲长袖衫捞撚晒返深圳。你唔单止冇蛋好食，而你连着衫都冇衫好着，屋你一街即係行三四间都冇长袖衫，连 Belello 都冇，你明唔明？我衣柜系唔会有啲咁嘅衫啊。你问我衣柜系咩衫，我衣柜系好多衫，冇长袖底衫啫。咁但系问题，咁你病都要买㗎，咁去 end up 喺边度呢？咁啊 ，Marks and Spencer， 即系原来啲英国佬都系最靠得住。咁去到英国佬靠得住嘅地方咧，有长袖底衫啊，梗系有啦。你知唔知几多钱一件咧？福利话199蚊一件，啊，好似俾人劏捻咗刀咁。咁但系你唔买唔得喎。咁好啦，都买两件啦咁啊。咁啊，即系呢个故事教训大家，千祈唔好等冻先啊，真系买长袖衫，即系会系死人嘅。即系你系会俾人即系俾人系即系摆个肉台度，即係鍾意劏得下劏，仲要就係話都要行咗四間，你死死地去 Marks and Spencer 揾先至揾到。咁好彩都俾我買到條即係長褲瞓覺，即係如果唔係呢兩日呢就已經係凍撚瓜咗㗎喇。咁啊，即係呢排流感高峰啦，都係希望大家即係比較注意自己身體，即係盡量唔好病啊瓜老襯。咁點解特登攞呢一樣嘢出嚟講呢？就係琴日嘅城市論壇呢，其實就講起一個話題，就是基本上公營醫療嗰個吞吐量呢，每逢遇到呢個流感季節呢都係會爆煲。點為之叫爆煲呢？使用量 160% 嗰啲叫爆煲。咁嗰次就揾咗阿水哥上嚟講即係林鄭嘅撥款啊， 嗰啲咁嘅嘢啦。咁其實而家都知道啦，即係有啲人加人工啊，加到成隻肥豬咁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林鄭話擺多5億落嚟，咁係咪真係5億啊救到件事咧？即係我只係想好坦誠咁講句，屌你尾！如果五億搞到件事嘅話咧，點解你唔早啲擺落嚟？點解你要早嗰兩年收翻呢5億先咧？即係個古仔咧，唔係話早兩個財政年度每一年收翻2億5千萬，而家俾翻呢五億你，你又搞掂咗個問題？而家你解決唔到個問題。咁個問題其實就可以分咗幾個層次去講嘅。第一，而家你哋講緊即係個醫療架構應付唔到咧，係流感高峰期。因為點解咧？各位求神拜佛，唔好希望屋企嘅老人家咧呢排就有咩事入醫院，即係真係等死，真係等死嘅。等死唔係你真係可以 end up 你自己就係、是、即係你流感都會死人，而係話你入到公立醫院就同啲死屍冇分別，因為你事實上係有機會，你張床可能係 lift 口，你張床可能喺病房嘅冷巷，你張床咧即係可能喺 lift 底啊、樓梯底唔知嘅，即係佢係有啲臨時病床俾你。問題就係話，你估你嗰張臨時病床好易等咩？唔係，嗰張病床都分分鐘要等24小時嘅。你仲話千祈嘅求神拜佛，你唔可以伊麗莎白醫院睇醫生添。嗰啲地方係分分鐘一等就等兩日先入到醫院，即係 admission 啊。咁你之前喺邊度咧？原來就喺觀察病房嗰度。咁什麼叫觀察病房咧？就係冇乜。冇乜基础嘅卫生器材，咁基本上床碰床啦，咁亦都好多家属喺度陪啲人等啦，咁同埋喺嗰啲地方有啲咩人呢？即係如果你咁唔好彩，你入医院嗰转有人整身嘅手断手，咁血淋淋咁包住一隻断咗嘅手喺你隔篱，好痛啊，就死啦！你知唔知嗰啲人分流呢唔系最紧要噶，即係如果你有机会喺医院系睇急症嘅话。你会知道其实未睇医生之前呢其实就会去到个分流站。个分流站呢就应该有个资深啲嘅护士呢就将你分流喺即係譬如你有紧急需要啊你就嚟死撚得啊又或者你原来你呢次紧急嘅。次紧急嘅其实呢就其实你系唔紧急嘅不如佢俾个名你好听啲叫次紧急。佢仲有一个名叫非紧急。咁咩叫非紧急呢如果你无此如我即係伤风感冒都要走去急症室睇医生呢你就系非紧急啦。即係其實咧，你有第二個方法搞掂嘅，就係、是、睇私家醫生啦。咁但係即係 sorry， 你唔好以為而家私家醫生夜晚夜診，你即刻 book 有一睇，唔係啊。即係如果你好似我咁，嗰日同老婆去睇，一個唔覺意你又冇 book 嘅話咧，即係當然佢都係碰下運氣嘅啫，即係作感冒，但係又未病起，不如睇咗穩定啲先啦，係嘛？咁但係原來去到等40個，咁咩叫等40個咧？即係醫管局睇證個時間咧，就係連埋嗌籌、連埋執藥啊、剩啊、準備啊，10分鐘一個。私人醫生咧就可能5分鐘嘅啫。咁一個鐘咧，大概睇到10至12個。問題就係你40個即係等幾多咧？就基本上你等咗一晚啦。咁當然你話喺不如翻屋企等啦，等3個鐘，等4個鐘，你梗係可以啦，你唔睇都得。咁就係話，你如果真係冇 book 嘅咧，你真係醫生都冇得睇咯。咁會唔會就係呢一樣嘢令到人就係話啊，你冇 book 啊，不如咁運都係等啦，不如等公立嘅急症服務咧，係有嘅。咁個問題就係話你呢一類咧叫非緊急啦。咁緊急。唔係係垂危緊急非緊急同埋呢個次緊急嘩呢度已經係4類啦。你分分鐘呢係即係你係將個光譜拉闊咗呢所以有好多人入到去急症室呢唔係第一時間招呼。咁亦都即係又唔係話幫大家打尖嘅但係有啲乜嘢喺急症室嚟講要即刻去幫你睇呢基本上有兩樣嘢如果你高血壓嘅時候嗌頭暈呢係有 priority 嘅因為驚你真係爆血管吓第二樣嘢唞唔到氣嘅即係有 priority 嘅咁因為驚你可能有啲 failure 令到你即係個呼吸系統出現問題即刻導致心臟病或者爆血管咁所以除咗呢兩樣嘢嘅話呢就算啊，你俾把電鋸鋸斷咗隻手，你都係執住隻手，好痛啊，姑娘，到我未啊？你呢啲事咧，係每一晚去伊麗莎白急症室咧，你都睇到啊。所以唔好話我危言聳聽。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個急症室嘅實況啦，即係實際上係個情況係咁樣。咁你話呢一樣嘢，唔好意思。咁你話呢一樣嘢，唔係流感高峰期，個急症室係咪？个配套嘅容许你系少啲人等咧， 咁當然係少啲人等啦。問題就係話，你少咗人等，等唔等於你即刻會睇到咧？其實咁當然唔係啦。咁所以你真係唔好咁撚天真啦。咁你係等少啲時間啫。咁所以流感高峰期咧，伊麗莎白醫院可能等48小時上到醫院，或者等12個鐘頭睇到醫生。你非緊急咧，即係唔係流感高峰期咧，你可能等6個鐘頭睇到醫生啦。咁等一日入到醫院咯。咁你係咪值得為自己鼓掌咧？係嘛？系啊，唔该，快啲拍下手掌啦！咁、那个现实就系咁样样，那个环境就系咁样样。好啦，咁点睇呢个问题呢？头先就讲第一点，大家讲爆煲嘅，系爆煲爆到乜嘢程度？就系头先我讲个光景啦。咁第二个情况就系话 ，OK， 咁唔系流感情况之下，嗰、那个算唔算爆煲呢？咁你就好难去有一个好划一、好笼统嘅讲法，即系譬如最記得嘅2012年嘅時候，點解我自己發現嗰個高血壓呢？原來就係因為有一次我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即係撞傷咗肋骨，有啲叫咩 hairpin fracture， 咁入醫院照咧，咁就照到好多，即係照到好多唔同嘅嘢啦，又發覺你血壓爆飆啦。咁嗰劑如果冇記錯咧，由入醫院去到睇完出嚟咧，都係3-4個鐘嘅啫。咁喂咁快，咁梗係啦，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就4點入醫院咯。咁你話？哦、OK， 咁你如果唔係3-4點入醫院，咁嗰個狀況係咪叫爆煲呢？咁就真係兩睇嘅，因為任何公營醫療服務呢，就唔應該有太多嘅 downtime 嘅，即係話你冇可能任何時候你去到醫院都冇人，淨係等你一個入去睇醫生，呢個唔合理嘅。咁第二就係話，你究竟係咪上面病床爆滿呢？咁你就要問翻醫管局攞個數字，除咗流感高峰期上面病床嗰個入住率嘅百分比係去到幾多？你係長期 over 100%， 咁好明顯 overload 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唔係長期 100%， 90% 算唔算 overload？ 咁即係醫管局同你拗喇喎。咁我明明講醫院可以應付1000個病人咁計呀，而家得900個病人入住啫，咁算唔算 overload 咗呢？咁佢真係大條道理話俾你聽，唔係 overload 喎。咁所以就係話條線點畫啦。咁所以第一步呢，你就唔係追問林鄭嗰5億嚟做乜，你應該先追問究竟大家用緊條乜嘢尺去畫醫療體系，公營醫療體系係咪爆煲呢件事。如果你冇呢把尺嘅話呢，大家咩都唔使講。OK， 咁第三個層次就係話，咁頭先講急症啦，咁講門診啦，門診有兩種，一種呢就係可能係你即係譬如所謂叫排街症，即係譬如你有病啦，咁你係咪可以好輕易咁去即係所謂叫門，即係公營醫療嘅門診去攞到個籌去睇呢？咁sorry， 實際上亦都係唔容易啦，但係等唔等於你完全攞唔到呢？我就係一個過來人嚟嘅，因為2012年嗰次即係診斷出我有呢個高血壓，呢個所謂叫長期病患，一個32歲嘅人有長期病患之後呢，咁直至到上年呢，我都去公營嘅clinic， 即係佢係唔係屯門醫院，佢係一個即係分科診所啦，咁我去覆診嘅。咁但係蘇花你問我服務好唔好呢，我係讚到加零一嘅，因為點解？長期病患也者即係冇突發，冇突發即係每一次都可以約你下次復診嘅時間係幾多。咁我呢啲咁嘅所謂叫長期病患，每一次攞藥攞3-4個月啦，咁所以一年復診係復3-4次嘅啫。咁問題就係話，每一次都係問你同你跟同你約阿黎生，你幾時得閒返嚟復診呢？咁因為我有啲時間好啲，譬如禮拜三上晝我可能最得閒嘅，咁我禮拜三上晝返去復診囉。第一，我唔會遲到，我係一個唔遲到嘅人。第二，去到真係佢啲時間就 OK 㗎，因為點解呢？阿水哥其實話俾大家聽㗎啦，因為其實佢每一個 time slot， 或者每一個即係譬如上晝，其實佢係劃定咗係睇嗰啲病人，亦都每一個病人有幾多時間，其實佢劃定晒㗎，即係只要你唔係一啲好奇難雜症或者好需要佢花時間去診斷嘅病症，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基本上每一次佢都問你嘅，李生你有冇減肥啊？嗯，有做多啲运动啦，食少啲咸嘢啦，或者跑多啲啦，冇乜特别嘢嘛，冇乜特别得，开药就得。即系佢喺应付你呢个病情上面嚟讲咧，个时间唔需要特别多，因为你冇乜奇难杂症啊嘛。就算你话俾你听，哎呀我减肥啊，减咗几多，其实佢唔 care 噶，屌，即系你乜要佢为民请命啊，佢翻份工噶啫。咁 你唔佢唔使用咁多時間喺你身上咧，咁變咗每日其實佢係求神拜佛，唔好遇到一個真係會有潛伏病症嘅人嚟睇病嘅啫。咁即係話，其實希望佢開啲藥啱啦，希望佢開啲藥佢食佢唔死啦，亦都唔好希望就係話啊，佢翻嚟復診嘅時候睇四次都揾唔到佢咩病因，即係呢啲係唔能夠接受嘅嘢嚟嘅。咁但係我咧其實佢好 welcome 啊，因為第一我唔會 miss 咗佢嘅 time slot。佢我每次去到嗰間診所，我都係大概等15分鐘已經係睇到病嘅。如果咁好彩，我譬如我係約九點鐘嘅 appointment 嘅話咧，九點鐘之前冇積落啲冇攞藥嘅人咧，基本上攞藥都係半個鐘頭內嘅事。咁成件事我係由去到復診，係俾張身份證佢登記嗰刻啊，去到走嗰刻係唔使一個鐘嘅。你問我有交税，咁喂享受咗呢個服務，我已經係對佢讚不絕口噶啦。佢服侍唔到佢系咩人呢？一千个症里面有一个睇十次都揾唔到佢咩病因嘅，咁佢睇一百次，即系佢睇多三四次之后，发觉原来佢养和揾到你病因啦。咁医生问你：，哇，唔系、哦，原来你乜乜乜乜乜，喂，好已经好晚期咯，你而家唔早啲诊断到呢个问题啊？你公营医疗服侍你嘅时间唔够咯。咁但系你问我，咁喺一个咁嘅制度底下，系咪完全可以滴水不漏咧？冇可能噶、哦。你房屋制度唔会滴水不漏，教育制度唔会滴水不漏，咁医疗制度点解唔会滴水不漏呢？即系你冇一个 solution 系100%系完全系免疫于任何漏洞嘅，咁所以就系话，当然报纸要想卖纸，或者即系每一个即系病人团体又好，即系政党又好，其实佢都会咧系所谓叫做。揾一啲 case 係非法自己去攞出嚟講，咁當然我當然唔係阿水哥講得唔啱啦，而係層次嘅問題，即係佢係講到個好最高層次嘅問題，就係、是、醫管局唔夠錢咯。咁問題就係話係咪可以喺所有層面裏面都體現到呢啲唔夠錢呢？其實唔係嘅。點解佢上次會話醫管局係做咗好多嘢，係好似同前線員工冇乜關係？即係琴日就城市論壇講啦，即係原來呢唔係醫管局唔肯俾錢請人。原来医管局俾钱都请唔到啲姐姐，咩叫姐姐呢？就系喺病房里边服侍病人，但系佢又唔系护士嗰啲人，咁于是其实嗰啲人可以 take off 咗，即系大部分即系注册护士嘅 workload， 咁所以就希望呢一班人，即系呢一班姐姐咧，就可以同班护士咧就充实合作。咁希望用呢個 combination 可以即係支援到個病房裏面 regular 嘅服務。咁好顯然而家病房裏面服務真係唔夠啦，所以我個咁好嘅經驗呢，你係唔能夠將佢應用落去病房入面嚴峻嘅情況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門面係咪佢做得非常之好呢？所以點解HA 嗰班人成日可以加人工呢？因為事實上佢某啲 expert 呢，佢係可以照顧到，即係嗰部分病人嘅需要，又或者嗰部分嘅成績呢，係個董事局又或者起碼香港政府負責嘅官員，即係陳肇始呢啲人係滿意嘅。咁你加人工先至叫出師有名，又或者起碼說服到佢哋點解你聯網入面所以所有啲叫 key performance index 係叫達標。咁但係實際上佢有啲地方達標都好，其實有啲地方佢係管唔到嘅，就係話原來個公營醫療系統嗰個病房、那個病床嘅數目，又或者入面係 overload 緊。咁但係呢啲嘢係咪完全搞唔掂嘅呢？其實一句啊，屌呢啲唔係，即係呢啲梗係搞掂啦。一個字，錢啫嘛。咁你如果呢個係錢嘅話，政府今日原来就俾班所谓叫专业会计师，即系计到数，原来今年咧财政盈余分分钟达1700亿。我哋公府，即系我哋政府冇嘢多，穷得就只剩下钱。咁既然系穷得只剩下钱，点解唔同政府攞多啲资源去做呢？即系我就觉得你纯粹就系话将嗰笔钱摆喺，即系净系摆医管局咧，其实好捻错嘅一件事嚟嘅。因为点解学校要买嘢呢？就非常之手鬆嘅。點解手鬆呢？佢買支光管可能貴過你出面買啦，買個 mixer 可能貴過你出面買啦，買隻琴可能貴過你出面買啦。點解學校要買咁嘅嘢？因為學校招標有一套程序，佢一定要同指定即係食合規格嘅招標商去買零件買嘢咁樣嘅。咁所以每一樣嘢因為個程序問題令到佢呢 是要俾一个高于市价嘅钱。医管局做嘢，因为有个架床叠曲嘅官僚制度，情况系一样。咁点解唔将笔钱直接同私人嗰个 sector 去买位咧？即系既然上次流感高峰期，我好记得噶啦，我同阿昌做节目先喺度讲，喂，你既然系公营医疗机，即系公营医疗架构爆煲。你可以林郑拨一笔紧急嘅现金2000万，你就可以同咧法国医院买位啦。咁呢一样嘢系咪可以个 quota 买多啲？又或者上次净系同一间医院买位，两间医院买位，今次可唔可以同所有嘅私营医疗设施去买位咧？咁再继而伸展嘅就系话，你上次买位系可能急症又或者系病床。喂，咁如果扩展到去睇私家医生，可唔可以？就是譬如我而家每一个人揸张身份证去私家医院买位，你如果是符合资格的香港市民，不如政府 take up 埋呢一部分的费用啦，系嘛？甚或乎中间落墨啦，你去养和睇一次医生就550，假设咁计先啦。如果你市民系肯俾250蚊睇嘅，另外一半政府资助，即系呢个方法会唔会系一个简单嘅方法？是分流了一部分原本跌埋心水去政府睇医生的人，而自己付出多少少钱去买一个比自己更加好的服务呢？咁当然就是说你阻止不到一些半夜三更又好，佢两点钟就是因为抠你政府医院少啲人排急症，自己共去走去睇医生，伤风感冒佢都要攞药去睇㗎啦。即梗係有呢啲人㗎，你系每一个制度都有呢啲人㗎喎。你既然防唔到呢啲人，你就唔好喺呢啲人即是个身上边去諗一啲即是叫做防止呢个制度滴水不漏嘅方法。你就不如即是你问我有啲嘢係可以俾钱解决嘅，你叫政府俾钱啦。即係佢绝对唔係攞唔出钱嘅一个架构一个机构。咁如果係可以政府可以用啲钱令到即係去睇医生嘅人去 suffer 少啲。又或者你呢个机即係你呢个公营医疗体系嘅漏洞少啲。会唔会对大家都系一个双赢嘅方案呢？即系你起码而家俾人屌嗰啲都未到陈肇始啊！你系咪要有一日佢都要俾人屌到差唔多落台，好似郑若骅咁先叫安乐呢？系咪？我哋呢啲系谂方法俾 solution 嘅，我就唔系净系闹嘅。所以咧，嗱，最好阿波叔就嚟佢啲咩财政预算案，你又就嚟嚟啦。如果嚟嘅时候，喂。不妨考虑下呢个方法啦。你既然可以俾钱私人医疗机构去做呢啲事啦，不如俾多啲服务阔啲，甚至乎就係话肯俾多啲钱嘅香港人，不如政府资料佢即係资助佢，令到佢喺医疗即係公营医疗机构嘅负荷少啲，分流多啲病人去，即係弥补咗所谓叫公私营医疗失衡呢个问题，会唔会大家都觉得係一个好嘅方法呢？转头返嚟第二节。 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